Thank you.

哥要吃醋， 都怪你大哥他心狠手辣。 我爹说干商业就没有前途， 他说的 一切伤心让他死得粉粉碎，我只好一片一片将他扶。我要求答应我为人民去服务，我要求你去吧。 他不答应，我去说 听。太好 了，为了你王叔叔的高兴了吧？ 王叔叔，您真好。 哎，你爸呢？我找他有点事。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。 哦，那准是回店里，我找他去。 哎，那王叔叔，接家吃包饺子了，吃饭再走吧。 包饺子 啊，快走，快走吧。 这个小丫头，改天再说吧。 你慢走啊。 哎。 走， 听众朋友，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，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 娘啊，

兵求救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厌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？ 就算，只做真战将。